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蛙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日在世新电台 FM88.1 晚上6点所播出的与蛙希尔特，我是主持人与蛙。一个礼拜又过去啦，还记得我在上个礼拜告诉大家要给人一个温暖的问候吗？所以今天跟大家说早安不说晚安哦。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柯志堂的给你。我自己非常喜欢柯志堂的歌声哦，最近真的一直狂听他的歌，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声非常的单纯，然后就是会有给人一种很温暖，然后很有一种魅力的感觉吧。我觉得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来自柯志堂的给你。落在旧伤痕上都已经不痛不痒，你的离去却让我来不及提防，最后我们连悲伤也像是随便一样。是你，我没有忘记，但不再清晰。透明的玻璃，满是裂痕，遮住了你。我没有了过去，是因为我放弃。我还能看见你吗？总是说着自言自语般的话，我只是故意忘记我还在你身旁。时间很长，你还有很多要去想，找个人听你说吧，别像我一样。是你，我没有忘记，但不再清晰。透明的玻璃，满是裂痕，遮住了你。我没有了过去，是因为我放弃。我再看不见昨天，我想到但我不确定，起舞的记忆每天会散掉点东西。我没有了过去，是因为我放弃。我还能看见有你的信哎。欢迎来到影音信箱这个单元。那在这个单元里呢，会跟大家分享今天要介绍的电影的主题曲哦。那在首先呢，要跟大家一起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林心怡的《等一个人》。 天空中是否有颗星星守护我，只是我没有发觉。人群中是否有个 肩膀愿为我挡住最寒冷的冬天，谁会温柔而坚决，带着未来和我遇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保留着的空位，等一个人出现寂寞防备，一瞬间崩溃，等一个人深陷在我胸口左边，一夜之间让心慌，让心痛，让心碎，都成为记忆。 大家应该猜到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了吧？毕竟歌曲的名字已经很明显了。没错，就是《等一个人咖啡》。有没有发现，其实它的主题曲和电影都蛮相配的，就是从歌名就看得出来，感觉出来这些歌就是为了这部电影而量身打造的。一听到歌曲的旋律呢，就可以唤起对于这部电影的记忆啊回忆。那现在一起来听这一首我觉得很有诗意，同时也很可以让你回想起电影情节的歌曲，是由周慧敏所演唱的《咖啡在等一个人》。 一个人冷不冷，你一稀的吻还能骗人，故事在等一个人问，那个人温柔里再生，倔强在等下个可能，青春在等谁完成，就算岁月爬过了我们，当流言刮成了龙卷风，你会前来敲我的门，

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庾澄庆的《缺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故事啊。就是每一个人啊，都是一块圆饼，但是会缺了一块角。在这一生当中呢，我们遇到各种形状的人事物，慢慢的去从中去寻找最符合、最搭配自己的缺角的形状。当然，我自己认为那一个和你最相符的形状，不一定代表着就是爱情的另一半啊，或许也可以代表你的事业啊，你的成就，或是你的梦想。只要是最符合你那一个缺角的形状，就是可以填满你的人生的那一块的感觉。那我们一起继续来欣赏这首《缺口》，来自庾澄庆。 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聪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每次都是彼此的缺口。忽然间手指勾到口袋里破洞，你的笑又在我耳边熟悉吹动。路灯下颤抖中，抬头望你的星座，才懂寂寞是奢侈的感受。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抱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珍珠，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引擎吹了起， 我闭上眼睛。 在今天的引擎 Tsuyuki 呢，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呢，就是国片《等一个人咖啡》。我相信应该有蛮多听众朋友们都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吧。毕竟那一阵子刚上映的那一段时间呢，引起了蛮多的声浪。那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呢，先来听听这一首来自陈芳宇的《爱你》。 我每一秒都想要吻你，就这样爱你。没生气过。 那在故事的一开始呢，是大学新鲜人思颖啊，为了他的暗恋对象，也就是喜欢坐在咖啡厅里面固定座位，而且看似身边女友一直换的泽宇，而来到了等一个人咖啡店工作。那认识了咖啡冲调的技术非常厉害，然后客人不管点什么特调的咖啡，他都可以做到的很酷的女生叫做阿布斯。还有认识了每一天都看似好像无所事事的神秘的美丽老板娘，也是前面唱那一首歌曲那个咖啡在等一个人的周慧敏所饰演的哦。然后后来呢，在大学里呢，拥有许多离奇传说的学长阿拓和一群他的朋友到了等一个人咖啡喝咖啡，却碰上被他抢走前女友的那一个，就是在冲调咖啡的那个阿布斯。所以很有正义感的思颖呢，就看不惯阿拓被朋友们嘲笑而大骂那一群损友，所以后来思颖和阿拓呢就成为了好朋友哦。那在后面还发生了什么事呢？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Jay Sean 的《别问很可怕》。 睡在我们中间的枕头，才刚刚上网订了一年份的思路哪能走，我坐着呆着想着希望一切能重来，爱情真的变得像是公海，哦，太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Oh, ooh, girl, yeah, 装梦想着借口忘记，什么爱你想你，我是全。 下一首播放的歌曲呢，是由 Cardi B 和 Bruno Mars 一起合作的 Please Me。 那开朗的阿拓呢，他个性十分的热血又真诚，他为了要完成去环游世界的梦想而到处打工，但因为和人家打赌读书了，所以就不断的延毕，最终成为校园中的传奇老学长。不过却因为打工认识了看起来好像是黑道大哥，但其实曾经是电影导演的海产店老板豹哥，还有拥有一身惊人厨艺的洗衣店老板金刀神。 那然而深深被思颖的正义感所吸引的阿兔呢，常常介绍他那些有趣的好朋友给思颖认识，而思颖的生活呢也因此变得多彩多姿。可是思颖呢却一直暗恋着那一个帅哥泽宇啊，他只不过是把阿兔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可是直到后来阿兔他决定要离开台湾出国去实现他环游世界的梦想时呢，思颖才明白原来他所等的人不是泽宇，而是在他眼前的那一个男孩。Let me hear you say, please. Let me hear you say. Basura, my pussy horchata. We're gonna ride it, dude. Just how you like it, tonight. 那等一个人咖啡的大致剧情呢，就是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情节没有被我提到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看哦。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爱等的旋律，秒等的引力，迟钝的自己穿越了孤寂，我在天上飞。 影视面面观， 今天的影视面面观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小知识是什么呢？你有想过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有中场休息的时候呢？那在单元的一开始呢，现在听这一首来自顽童 NJ16 的 Good Vibe。 你看看我现在生活过得不错，我会看那年代曾经我也哭过，这些景色一直让我留恋，连你妈子都想要过来留言。中奖的我依然叫做木月机会大夜翻的不见到的这边感情不变， 翻出火山里线的照片，那些年的朋友就不见，这世界各地在龙旅恋，深刻的友谊不差可 笑。 Celebrate my life， 只想躺着赖着算的赚的、yeah、My life 仿佛 never sober， doesn't matter， 不要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想问自己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 Good vibe Good vibe Good vibe Look， 要我 还记得我们说好的理由，忙完就要认真的拥抱地球，坦白的才美的一见如故，完成哥们关键的人所有进度，把程序统一 rapper 全都留在经典场，我得到说要马上就飞，别问我去哪，置身事外我的电话两年都没响，夜的声傻逼签约敲着 midi rock， 风流倜傥几个夜晚排队不顾门面，Celebrate life 没有别的，穷活在歌里面。Celebrate life 没有别的 ，Celebrate life 没有别的 ，Celebrate life 没有别的 ，Celebrate life 没有别的。 Celebrate my life， 想躺着赖着，算的赚的耶。My life， 仿佛 never sober， doesn't matter， 不要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先问自己最近哪里过得怎么样。 巴布的妹妹的巴豆，把你们全部都笑过，阿萨布鲁的跳过，喝酒最好不要混酒，他妈的不要强碰，都已经怕巴豆，那就别再在乎那么多 yeah, yeah, 懂得享受当下没有错，回国后的心里没有动，躺在泳池漂流，还有谁能关注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都让我去回国 yeah, yeah. OK OK A couple bosses coming through, so get up out my way. International flex, passport king. Get the words the same, about to change the game. Guaranteed to pan, we gon' hit him with the dash dash. Sha sha sha sha sha. We be stacking up the cash, he just saying whoa whoa whoa. You're going way too fast, move you just relax. I just tell him never, that's not going back. Celebrate my life, 只想躺着赖着，算的赚的 yeah. My life.Never sober, doesn't matter 不要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yeah, 先问自己最近哪里过得怎么样 Good vibe, good vibe, good Yo， 幸好有你。其实最初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会有中场休息，是因为技术上的困难。早期在播放电影呢，都是使用胶卷式的那一种袋子，所以当一卷袋子播完之后呢，放映师得去再更换一个新的一卷袋子，于是中场休息就诞生了。那很快的，电影院他就找到了可以连续播放两个袋子的方法，因为在印制胶卷的时候啊，前卷的尾巴跟后卷的头会有一段重复的地方，所以只要找到准备换袋子，就是只要在准备换袋子的时候准备好两台放映机，然后抓好那个时机点，就可以无声无息的达到了换袋子的效果。那现在所听到的蛮轻松的歌曲呢，是来自吕士轩的《酒吧》。 让糟糟的嘴角最心里笑，就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得意的飘，如果生病你就是那最灵的药，满分留给你的梦想，九九留给你的翱翔，九八九为我给留下，就放心留给我吧，九八九八九八九八耶、yeah。九八九八九八九八一耶，九八九八九八九八一耶，九八九八九八九八一耶。啊哈，我爱听你笑声，啊哈，我爱看你跳针，啊哈。这关系像强心针，就不藏心声，没什么好秘密，不爽记得直接讲一声，每次这个讲一声，我回来了，你马上拍身跳上来说你回来了，关于未来的那些早晚回来的，别乱跑给我站好，老子跟你没完蛋，就把你好的样本其实也不多，所以就算少了两分其实也不错 yeah, yeah, yeah, 你不算是只安静的猫 yeah, yeah, 像是关闭总是开心的跳 yeah, yeah, 这宝藏到底怎么找得到，遇到你像脚筋被跳断怎么跑得掉，满分留给你的梦想，九九留给你的偶像，九八九为我给留下，就放心留给 你今天几点回家？ 9点。 哦，所以你今天不会来公司找我？ 因为我等一下要想去健身房。 哦，好。 哦，你要带妹？ 我没有带妹了。 还是你要跟我求婚？ 没有。 变的。 好了，我爱你，拜。 好了，爱你 too， 拜。 买部分留给你的梦想，永久留给你的偶像，就把酒为我给留下，就放心留给我吧，九八九八九八九八一夜，九八九八九八九八一夜，九八九八九八九八一夜，九八九八九八九八一夜。 Let me put my voic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没空看电视，打开 KKBOX 我的名字，又是关键字，不好意思一直习惯出现在各播放清单，下了次 on my fans 一遍又一遍，不断让我在你耳边循环，上一张都还没下榜， 下一张也准备上榜， 不需要多大的排场， 一样把大声麦还放， 我让这三分分排得太高，到处不想看，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到处坐得太久，椎间盘都有点歪掉， 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out here， 排名啊一直入围第一，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没被提名，名声是不是有嗑药， There I am again，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打开排行就像在开奖。 Oh， 我的天！今天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享有买一榜，买一榜。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bad。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把钱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小的在偷油吃。 啊，刚刚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吴卓源以及熊仔的《买一榜》。那为什么明明已经可以连续放映了，连续放映电影了，有些电影却还是要保留休息时间呢？原来是因为有一个电影放映的形式叫做路演形式，马路的马，哎，马路的路，演戏的演。什么叫路演形式呢？在一开始电影的最高级享受，并不像我们现在是享受电影的特效啊，或是音效等等的。在早期呢，是想要让电影观众仿佛置身在豪华剧院里面看戏的那种感觉，再有如皇宫般的电影院参加可能一天只有一两场的放映会，这个就叫做路演，而且这只有那一种大片才会有这种等级的对待哦，而且它就像真正的剧院一样，要先预约，就是可能要买票啊，要定位，而且还需要盛装出席呢，是不是觉得很特别啊？ 排名啊一直入围第一，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没被提名，名声是不是有嗑药， There I am again，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曾怀疑我们是不是有 买一榜，买一榜，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打开排行就像在开奖， Oh 我的天，今天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想有买一榜，It's always my song, my b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把钱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小的在偷油吃，下不来， 这个有，这个有， This has Very has, very has， 很有 Take you to class, hit the gate pass to my pants， I'm like a floor ant crawling， Linkin Park crawling，Balling. You laughing, lolling. Alright, got it. Every 那再来要跟大家介绍呢，是印度宝莱坞的中场休息时间。大家应该都知道，宝莱坞的电影呢、啊，它动辄就是三个小时，想必他们一定需要中场休息时间吧。那到后来呢，他们一样还是有保留中场休息的这个文化的原因，是因为除了可以在趁这个时间呢多贩卖一些小点心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可以把中场休息时间当成是电影故事的一个转折点，刚好可以让观众有时间整理上一段观赏电影过后的思绪，可以好好的接着看下一段的剧情。所以导致呢，有一些宝莱坞电影呢、啊，他们在撰写剧本的时候呢，就会把休息时间的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哟。那今天所介绍的电影中场休息，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毕竟在我们台湾现代呢，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文化习惯，我自己觉得还蛮新鲜的啦。那在单元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I am a Mess》，来自 B.B. Risa。 炫不完的活力，就是要你听世新电台 FM88.1。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欢迎来到引人入胜的单元。今天介绍的电影《等一个人咖啡》，贯穿整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概念就是等一个人，也就是等待。所以今天以外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议题呢，就是有关于等待的这一件事啦。那在单元的一开始呢，现在听这一首我蛮喜欢的有一种爵士风格的歌曲，叫做《我不需要》，来自邱振泽。 没句点，心酸的可怜，让这诱惑的光辉越来越亚，又要做谁？我不需要你的笑，我不需要谁 总是随风飘，没你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不需要为爱煎熬，就算没了能力跳，我依然过得很好，没你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知道 有人说，等待是为了遇见更好的人，何尝不是呢？以爱情为例子好了，我们都在寻找对的人。也有人说过，对的人是不需要等待的，因为他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反而是错的人，他会让你一再一等再等。我觉得感情是一件很奇妙的东西，它会随时间改变。当你发现它改变了，它就再也回不去原本的状态了。就跟《犀利人气》里面那一句经典台词"瑞凡，我回不去了"就是一样的概念。如果你只是贪心的想要一段爱情，那或许你会爱得两败俱伤。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顺其自然。有时候回头想想，一个人有什么不好的呢？不爱你的人就是不爱你了，他要去爱谁不干你的事。一个人虽然会觉得孤单寂寞，但这是你最可以停下脚步来爱自己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让你成长的机会哦。下一首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杨丞琳的《年轮说》，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首歌的它的歌词，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就啊，真的是觉得写得非常好，没有其他形容词可以形容了。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时间暂停，再继续。想起的我，想起了你。 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世纪末夜里，白事换了意，坚持挣扎梦醒，万事贴心离开。 在这一趟人生旅途当中呢，我们会遇上无数的人，大多数都是跟你擦身而过，或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而已。等待是为了遇上更好的人，当然不只是专指爱情而已，还可以再讲你人生当中你所遇到的贵人。人生何德何能可以找到一个愿意帮助你的好人呢？所以说啊，在等待的过程中是你充实自我最好的时间，是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到处闯闯，到处吸收知识的机会。You are 的妈妈很常跟我说一句话，要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的影响很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创造自己的价值。当然啊，在这个社会当中，你很容易被他人左右，很容易被他人去决定了你的价值在哪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是怎么看自己的。等待是为了遇见更好的人，或许你在等待的就是更好的你自己。 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华语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十年》。那很快的节目又来到了尾声啦，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今天介绍了《等一个人咖啡》，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找来看看哦。还有和大家分享的电影《中场休息时间》，还有有关于等待的议题，有任何想法的朋友，欢迎你私讯跟我分享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曲呢，是来自陈星月的《烟幕》。尤安希尔特，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怎么就开始了战争，双方居然成为敌人，